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萝莉， 御姐，萌内的，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不知道你现在在听我们广播是被淋着雨，还是在车里，还是在家里？如果你在后两者，我想恭喜你啊，你太令我讨厌了啊！我还是喜欢现在刚淋完雨的，尤其是穿得很正经淋雨。你知道吗，今天我在来台里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跟我共同淋了雨，但是这个女生明显有所防备。你知道她防备了什么吗？ 人家带了伞是吗？ 哇，她穿了一双凉拖，穿了一个速干裤，上衣穿了一个运动服。 速干裤是个什么裤？ 就是那个水打上去，就是你把水茶杯倒在自己裤子上，顺着就流下去了， 是不是？那是尼龙的吧？应该是， 我不知道，反正是速干那种，就是防水裤、 啊。 哇塞！后来我说：“姐姐，你怎么这么有防备啊？”你知道人给我回复什么吗？他说：“你多听天气预报啊。”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不是北京淋雨广播啊。我是许可，我们的节目呢，当然也不是淋雨嗨翻天，漫游嗨翻天啊。希望您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不是被雨淋到，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一期又搞笑又正经又给你扩充知识的视频回放怎么办呢？就请你登录这个哔哩哔哩网站，是吧，查询一个特别嗨的 UP 主叫什么呢，漫游嗨翻天，从这名字上就能看出嗨。 对， 在这个 UP 可以看出 对，在这个名字里边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回放。不要不相信啊，你不相信你就去点一下，肯定会有的。 是的。然后今天又是周五了嘛，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是谁呢？他就是 小伙伴， 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严默默，欢迎默默。 Hello， 大家好。 哇，默默 来啦， 又见了、啊。 是的， 今天你总算是这个正装出席了。前几次你穿的便 装， 对， 其实前几次 看 出来了。前两次其实也是小裙子， 对，但是今天的话、比之前的可能 隆重一点啊、 对，因为我戴了首秀， 我也 戴了首秀， 是的。 哎，你们俩应该站一个同框合个影是吧？然后再加上 我们会的，我们会的， 什么叫黑马王子？我跟你们讲。 今天两位公主坐到旁边，一位是白 雪公主， 雪公主，一位是 灰姑娘， 灰姑娘。但是今天呢，不是白马王子驾到 啊，今天我特意穿了一身这个黑色的衣服，所以叫黑马王子啊。嗯、白马王子在这个墙上啊，这个墙上穿的是一个白色的衣服，是吧？ 还真是， 是吧？是吧？你说，所以今天是黑马王子啊、所以今天有两位美女的临幸。哎呀，我真是感觉整场我就幸福洋溢在你们的这个。忘他是吧？对，就这样、 因为之前就是我们一直跟默默有聊到小裙子的话题，然后我们今天终于下定决心说我们要系统的好好跟大家科普 一下 洛丽塔的文化。然后今天 棒， 对，然后今天跟那个默默交流的时候，默默说他会带他自己的藏品一些私货过来，然后 带了两大袋。 对，我们还是说那今天是不是默默要坐着集装箱？ 是的， 集装箱、集装车要开到我们店台门口。 你今天要是坐个集装箱，你可以飘过来，真的，然后就直接滑回去， 滑着小船上去。 对对对， 嗯，是。然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会科普一些，就是在洛丽塔文化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大家可能摸不到头脑的一些名词，然后包括默默也会现场给我们展示她的各种各样漂亮的小裙子。是的，如果大家想来跟我们的默默交流的话，也可以随时通过 B 站发来弹幕和默默交流。如果大家觉得看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我觉得啊，看咱们视频直播也不知道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啊。我觉得咱们男同胞们可以猜猜他们俩这身衣服大概多少钱，咱给估个价。 是 吧？ 或者是以你们男生的视角， 就 是你评价一下这些小裙子，你们觉得好不好看呢？或者你们觉得小裙子怎么穿才是好看的？ 这个就留给咱们广大的听友和网友留出真实的心声了，是吧？ 对， 我在这块呢，那有所顾忌啊，所以 怕下节目被打，是吧？ 对对对， 那你觉得我们俩今天怎么样？ 好看，好看，特别好看，你知道吗？哎呀，今天双眼凉意，哎呀，我跟你说，特别好看。 嗯，然后呢，更走心的评价没有了，是不是？ 特别好看。 我们放片花的时候，咱们单聊啊。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6，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动漫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然后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来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严摸摸。我们欢迎摸摸。 Hello， 大家好。 其实摸摸，我可以用罗娘这个词来称呼你吗？ 可以吧， 可以吧。那你成为罗娘有多长时间了？有几年？ 这个的话，可能有4-5年了，其实也不是特别长， 不是很长啊。 对， 我以为得有就是将近8年左右那种感觉。 为什么是8年？ 为什么是8年？ 这是怎么来的？ 因为摸摸上咱们节目也不是第一次了嘛，其实之前、 上了8年了，是吗？ 就是因为之前谈过这个洛丽塔文化，然后摸摸说他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收集，然后在学生的时候还不是很有钱，后来经过了一个很有钱，然后现在开始一腰包空。在我感觉中，大家这个学生啊，再加上现在工作，怎么也得有个6-7年、7-8年的感觉。 妈妈还小呢， 其实是大二的时候喜欢上洛丽塔，然后。 大家可以推算摸摸的年龄了， 差不多5年的样子吧，4-5年的样子， 耿直个儿， 没有， 就大概4-5年的时间了。然后什么时候，就大二的时候，为什么会喜欢上洛丽塔这个文化？ 其实还真 看到小裙子，从哪儿看到的？ 其实还真挺巧合的，因为小时候其实我就喜欢看一些动画里，像《魔卡少女樱》里面，小樱就会穿很多各种洋装什么的。但是当时可能对于洋装的定义还不是很，还比较模糊。然后到大二的时候，某天偶然之间看到一张那个小裙子的名字叫 AP 雪球，然后那个裙子真的超级漂亮，惊为天人，从此以后就深深的不可自拔，然后就慢慢的了解了这个圈子，也尝试着 自己买裙子，我第一条买的裙子还是国牌的，DC 家的夏日熏风，然后当时真的不太懂，买了一条 L 码的裙子，我穿完以后跟穿妈妈的衣服似的，特别大， 逛的， 对， 衣服， 对。然后完了以后慢慢的买的多了，也就多了解了一些，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那问问你当时买那个条小裙子今天有没有带到我们直播间来？ 没有，那条裙子已经 珍藏 消失在历史中了、 消失了。 那就说你会定期清理你的裙子吗？就会整理， 算是会吧，因为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小裙子的话很少有实体店让你试穿、尤其是一些国外的品牌，你买来不合适的话可能就会通过一些渠道让它到合适他的人手中， 就是等于是把它放到二手的这个渠道里面去出这样。哎，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出小裙子是不是心情也就跟把自己的孩子出掉？ 对，有些裙子虽然说你穿着不好看，但是那裙子很漂亮。然后你就会寄出去之前总会有一种壮士般惨烈的心情。 但是这样就很伤心啊！你这个破裙子，就让我穿上不好看，我一定要剪了你。 没有没有， 这就是男生的思维有没有？ 不行，我还是不能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 啊、哦，对对对对，还是要让他资源更大的利用化吧，是吧，萌萌？ 是的。 哎，那当时买到那件小裙子，第一件小裙子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我特别激动，我当时就是 是快递过来的吗？ 对，快递过来的，拿到快递的一路瞬间，那时候我还是住在大学的宿舍嘛，然后我们家宿舍住五层，我一路抱着快递跑上了五层楼，小鹿一直心一直 doki doki doki 的撞、然后完了拆开以后，好开心，我要试了，然后一比，好像哪里不对哦，然后穿上以后。是这样的吗？ 怎么感觉跟模特穿上去好像不太一样？ 对，好像差距有点太大了。然后一看 R 有码，可能深陷买的很不合适，然后就 哎，但是他那个店铺 感觉像一个孩子的着装的入坑记， 就是小朋友第一次买着装遇到的窘境，遇到尴尬二三事 样的吗？ 那当时其实好像买的时候应该会有那个尺码对照吧？ 对，但是因为我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特别兴奋，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买它了，然后看着想象自己穿的样子，完全没有留意到尺码之类的东西， 顾不了这个。 对，然后到手不合适了以后才发现啊，这是有码的呀。 哎，那许可在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种特别特别喜欢，就哪怕可能不是特别适合自己要把它买回家那种心情有过吗？ 是我因为我太穷吗？还是因为男生太理智了？我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衣服。 没有过冲动消费吗？ 就是说有这样，就是很多衣服啊，我进去看，哇，这衣服帅炸了，我有没有？我穿上它一定是，我跟你说， 一定是真白马王子。 我跟你说，我出门人家都以为撞见了明星，你知道吗？当时我就去试衣间，果断穿上了这个。但是后来人家说，先生，你的肩好像有点宽，什么就骨架有点大。后来我穿上之后就感觉，那个衣服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设计的，它比较苗条你知道吧，就穿上之后非常不好看、那衣服价格也比较贵、然后当时呢我就在犹豫，其实有犹豫过小美说的这个，你要不要克制住自己的这个冲动是吧，哪怕我回去削骨、是吧，我把自己鞭打，我也要给自己打瘦，穿上这衣服好看要不要这样，但是后来还是毅然决然的制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客观的考量了一下自己，就我把我自己鞭打，我得鞭打回儿童的时候应该穿的衣服才挺好看，所以后来就算了，我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冲动的消费，五十块钱以内有，对，五十块钱以内有， 五十块钱以内不算冲动吧？ 对 女生来说， 是的， 对我来讲这件事太冲动了，花五十块钱买件衣服这件事太冲动了。今天， 哎，那我觉得你有居家好男人的潜质， 是的， 非常会过日子。 对，因为我对自己生活吃饭都从简，一般都随随便便嘛，对， 挺好的， 挺好的。我们俩给你发个好人卡。 别，面对你们这个，我感觉就有点这个啊冷清了。 就刚才其实我觉得应该表扬一下帮你试衣服的那个小哥哥，就是那个售货员、因 为 他居然说了实话，一般有好多可能售货员姐姐、售货员哥哥为了让你买那件衣服， 好好看，好好看。 生活中分两种，一种呢就是你看着确实不行，你可以说违心的话，还有一种咱说实话是太不行了，你知道吗？就是这玩意儿是黑的，这玩意儿是黑的，你非得说它是红的，说实话大家也是有良心的，这玩意儿有时候也有极限的，你知道吗？ 就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一次哈，就是买地球人的衣服的时候， 地球 就是可能裸装相对的时候，那个地球人 对 就是买一件衣服，然后我试完了之后，那个售货员小哥哥说，哇，美女 韵，穿这个衣服真的太好看了。然后就叫了他几个同事说，我们来一起为他鼓掌吧。然后就突然在店里， 这是什么呀？企业文化吗？这是多么雄厚的企业文化。 然后、 哎、这个购物节太好了，这个 真的，我虽然他们非常热情，但是我当时特别的就是觉得稍微有一些不好意思、嗯哎、 好像不买似乎对不起他们的掌声， 所以我就买了。但是买了之后我这件衣服再也没有上过身。 那、啊、你二手出去啊？ 嗯，但是当时没有这种二手的、 啊、 还没有， 还很早，对，那时候还在上大学， 是是 就是、嗯、哎，所以还是个耳根软的人、嗯、也是一个容易冲动消费的人、 哎、你们就是总容易中这种圈套。一个就是耳根软，女生、啊、男生就是怕鸡，是吧？我有很多同学 怕激将法， 对，怕激将。我有很多同学逛一些衣服牌子，当时对大学我们来讲500块钱一件其实挺贵的了啊、 嗯、 去逛的时候，然后他说啊，你他同学问啊，你好多少钱？人家先生说、嗯、啊，这个打完折580，然后就那样，就你肯定买不起的那种眼神。好、嗯、比如说、 啊、 什么意思，我买，然后就买。但是这招在我身上完全不管用，你知道吗、嗯、我问这个多少钱，580，我说啊好贵啊。然后他说先生不贵，这什么料、 嗯、 我说算了，我还是去楼底下的某 M 超市看看吧。 所以你是一个超级理智的人咯。 我觉得我太理智了，在服装这个事情上。 嗯， 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风格。显然，我们摸摸就属于这个钱包君一直别别的。 摸摸就属于。 是啊。 但是你知道吗？洛丽塔对于摸摸来讲，属于她热爱的东西。 对， 这个就不一样了。 嗯，因为每次买到新的小裙子，就能让我开心。 嗯。 然后呢，虽然有时候裙子穿的不好看，但是呢，只要想到我可以买下一件好看的裙子，我又继续开心。 啊，特别会自我洗脑，自我催眠。 对，主要是让自己开心最重要。 嗯，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好像这个裸妆和洋装有一点点关系，是不是？那到底我们怎么去定义裸妆？什么才叫做裸妆？ 其实现在的裸妆呢，主要是起源于日本，是一种服饰风格。 嗯， 然后呢，它其实是算是采用了中世纪欧洲，就是巴洛克、洛可可之类的风格，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少女幼童的着衣风格，然后进行了 改良， 然后成了现在的洛丽塔的风格 啊。就是简单概括一下，就我们现在穿的裸妆其实是起源于日本，但是这种风格还是、嗯、最早 来自于欧洲、 啊、 对，它借鉴的是欧洲的元素。 对，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会觉得就特别像那个17、18世纪法国妇女、 哎、 对， 然后就是在那种 怎么成妇女了， 法国贵妇好吗？ 你这年龄阶段，哎，小美之前 满18岁都是妇女吧？ 是的，我也是妇女，满18岁就是妇女。 真的假的？不是结婚后才能是妇女？ 没有，满十八岁 都，但是 我们都可以过 妇女 节了。 所谓的妇女节就是成年的女性、 啊。这个太残酷了，我觉得还是结婚前都叫小女孩好了。 对，我们都是女生。 对，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有那种西洋的风格，但是我们现在穿的又是来自于日本的一种穿衣文化，因为很多就是有的时候会穿一些裸妆，然后出去、嗯、身边的一些三次元的朋友就会说，哎，那你这个是 cosplay 的哪个人物？你这是算不算 cosplay？ 嗯、 其实裸妆跟 cosplay 有没有关系？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嗯、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它跟 cosplay 有关呢？可能是因为都是跟 cosplay 一样， cosplay 有些角色他也是会穿洋装、 哎、对对对， 然后呢可能他们认为这个角色的着装跟裸妆就有关系，其实不是的、 嗯、 cosplay 呢是指你去扮演某个作品中的角色，而你穿洋装呢就只是普通的和大家平时穿优衣库的衣服没有什么区别、 嗯、 只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穿衣风格罢了。 对，所以对于各种罗娘哈、啊、还有罗汉、 嗯、 就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平常穿小裙子出门就跟大家穿 T 恤衫跟大家穿牛仔裤是一个、嗯、 是的、 嗯、罗汉是什么效果？ 就是有一些小哥哥， 对，小哥哥 有时候也会穿裸装的。 是的， 咱今儿有图片吗？那罗汉 这可以自行百度一下、 啊、 还是有的。 嗯，是的， 对，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大家就觉得我喜欢，或者单纯觉得好玩，恶搞一下也有这种情况。 是的，是的， 恶搞啊，这个啊、哦，这诚心的。 但是也有的就是喜欢穿裸装，小 的 他是真心喜欢这个。 是的， 是 的， 嗯， 是 的。然后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裸装的一些起源，包括它的发展历史。 嗯、 那默默知不知道，就是现在我们穿这些裸装，嗯，大概是从哪什么时代开始流行起来的？ 这个的话， 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说是90年代左右会有明确的这种考据吗？ 这个好像是有一个明确的考据，因为我之前好像在知乎上看到过、 哦、 但是并没有记住。对、 是， 反正确实是以怎么着也有20-30年的， 对对对，有的，而且好像应该是大于30年。 嗯，大于30年、嗯、所以看看我们也是有望冲击百年老字号。再过个70年、啊、 是的。 刚才也讲了这个什么叫做裸妆，是吧？那个我们也看一看，就是今天 偷了摸摸的几张照片。我们来欣赏一下摸摸的裸照是什么样，好不好？ 网片现场。 啊，这件裙子是什么？虽然看不到，看不到。 这条裙子是 AP 的纸片兔的 JSK。 JSK 就是背带， 就是无袖的连衣裙的意思。 但是都是特写图了。哎，那这个就是头上的这个蝴蝶结， 头上呢是 配套 的一个大的边夹，超级大的边夹。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那这张呢？ 这张是 AP 的格子樱桃。 那这都是日牌吗？ 哦，对，都是日牌。 下面这也是一套图， 也是一套， 就是有袖子的裸装叫做 OP， 然后没有袖子的裸装 叫 做 JSK， 但是也分，因为也分 JSK 是指没有袖子的连衣裙，然后有还有背带，就是背带。 今天摸摸也是就是现场带了很多很多的裸裙给大家来展示嘛，我们可以就是一边看着图一边来那个给大家展示展示，就是经常我们会提到的这些词啊，就是可能大家会很头疼，什么 OP JSK 什么 KC 还有什么 BB 什么 BNT 对，就很多很多名词，我们来给大家就是一边用这个实物展示一边给大家讲解，好不好？好，那我们摸摸老师可以开始了。 我先给大家讲我手边的吧。 好， 这个呢就是一个发带，然后穿法呢就是戴在头上这样子的那种。然后这个呢是边夹，就是 那他们都能叫做 KC 吗？不能吧？ 不能不能 ，KC 的话是这个， 就只有这种大蝴蝶结才可以叫 KC。 它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头箍，就箍在头上的这个。 明白了， 这是 KC， 超级大的，然后还有什么啊？这个我还没有拆过。 哇， 这个 是 BNT 了吗？ 对 ，Bonnet 啊，没有拆过。戴法大概就是在头前围一圈这种， 就有点点像遮阳， 像一个小喇叭这种半 小遮阳帽， 半圆形的遮在头上。 但那个是不是就属于比较隆重的场合才会戴到 BNT？ 就是你平常日常出街会戴那种比较华丽的？ 我平时不戴。这个 bonnet 因为我不太会戴，戴的不好看然后如果是出席茶会啊， 他会比较挑衣服，是不是？就那 对，要看你的裙子。如果一般说是比较 clara 的，就是比较优雅的那种款式，会需要戴 bonnet 就等于是比较隆重的款式，可能你配上一个隆重的头饰会比较， 对，会比较的整体看着比较协调。 那你刚刚第一个展示的，还有包括那个小卡子，他们会有名字吗？就是他们会有 这个吗？ 对。 它的名字 就叫卡子， 不是，这个就叫边夹，叫大边夹， 大边夹。 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是有名字的，但是我不记得了。这个应该是叫什么碎花啥的， 哇，这个是什么？哎，你稍微抬我看看。 这个是发带， 就第一个那个啊。 但这个造型真的很别致，就是个 是 有点像个特别小的迷你小帽， 有点像礼帽的那种感觉， 对，有一点像礼帽。 那这是正着戴还是斜着戴？应该一般 这个是斜着戴的， 正着戴那画风， 正着戴有点奇怪， 正着戴就有点尴尬了，你知道吗？这个。这文化就不对了， 头上秃着一块儿。 对， 哎，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个小裙子制式，那 JSK 和 OP 你有没有都给大家展示？ 有啊， 摸摸今天穿的 这么多呀， 是一个 我今天穿的就是一个 OP， 是 Baby 的 灰姑娘 啊。哎，那我们要不到这个展示区给大家展示， 表演区表演区展示一下？ 我要把这些， 因为毕竟都是真金白银， 都捞过去吗？ 好，我们捞过去。那可儿，你帮我直下机好不好？然后我帮摸摸来 帮他展示，你俩 就是搬他的集装箱， 把那个话筒打开好了。 集装箱， 好的，那边的话筒。 哎呀呀呀呀！ 好，一切交给可儿了。 好，你过去吧。 好。 哎呀，坐在这个。 这可以出来吗？ 哎，慢点，慢一点。我跟你们说啊，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这个摸摸的这些衣服啊，基本可以按照这个人民币来换算啊。这个你看看，现在每台的一件，我仿佛都看见了纸币在我眼前飘过去啊。摸摸，你有没有后悔过？不后悔，对不对？ 不后悔。 对，做人不要后悔。 不后悔。 我们先看看， 好， 这个话筒有没有声音？ 哎，太有了。 好，请摸摸老师 来吧，摸摸老师，别客气啊。 其实 在 我穿裙子没有穿裙撑的裸娘，所以就是这算什么？裤裸还好，其实因为我在这条裙子 不安全 的 女生。摸摸可以就着话筒来。 好 的。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简易的小衣架， 给我把它套上衣架。 好，套上。 我就在旁边。 哎， 我在旁边。 那个、 对对，你在旁边帮他辅助一下吧， 伺候摸摸，好不好？ 好好好。 什么鬼？ 哎，真的，今天这个画面太和谐了，真的。这个，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条呢，是一个 OP，然后粉红色的名字是 AP 的天鹅。 天鹅 AP 的啊， 这位是简称，因为它日文的名字。 行，哎，你可以离话筒近一点，摸摸啊。 好。 嗯，离近一点，稍微。好，镜头也给你拉近了啊，摸摸。啊，对，动作不用很大。 因为这个就是中文以后大家比较习惯的叫法是简称叫做天鹅。然后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就是它这下面有可爱的小鹅的印花。然后呢，这个包包就是跟那个印花上的鹅是一模一样的， 是配套的。 这是什么？这是天鹅版吗？天鹅版的实体。 对，天鹅版的实体从裙子里游出来。 哎，这个包好可爱啊！ 对，但是因为长得挺像鸡的，所以圈内一般也叫它鸡包。 啊，这包怎么背啊，萌萌？ 这个就 横跨是吗？就斜挎着。哦， 带一个小包。 哦，它的拉链在哪儿啊？ 它的拉链在它的背上。 哦，哇，好好好。哎哎，怎么你也有？哎呦呦！哎呦呦，小美！哎呦呦呦呦呦呦！ 小熊！ 呦呦呦呦呦呦呦！其实今天是少女时代啊。 但是我这个小包包是不是冬天背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感觉这个小熊好热呀。 你这个熊穿的有点雍容华贵了啊，小美。 我这个熊穿的有点多。 你这是王国王熊啊？ 哎，我应该这样背吗？这样背是对的吗？ 可以这样背，也可以直接单边挎，一般是这样背 啊？是吗？ 哎，小美， 带子可以调节的。 小美，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来一首歌。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我们俩回娘家了，但我们的妈妈要是看到我们买这么多小裙子，一定会崩溃。 对，所以这期节目你放心吧，咱们父母那辈很少能上网看这个，你知道？ 你这只小熊跟这条裙子特别搭。 哎，真的哎。 是的。 底下你看印花。 是的，是的。 这条裙子的名字叫做 AP 泰迪。嗯，正好。 泰迪啊。 对对对。但这种小包包就是好像不太能放东西，大家可以看到。 你这拉链在哪？ 拉链，然后 在屁股上啊，你这个。 对 的，你这太残忍了！你这个包在人屁股上， 对它这个设计比较独特一些。 这何止设计独特，这太残忍了。 你为了要保持它的这种造型嘛，对。 身为各位男生啊，这我不能忍啊！即使你作为一只熊，我跟你讲泰迪熊，你也不能这样。你 好，我们要摸摸来继续介绍。 好。 然后呢，像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裤袜，还有这个 KC， 就是 KC 也就是头箍。然后呢，其实都是跟我 你可以稍微再近一点啊，摸摸。 好， 小美，你帮我弄下麦，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哎哎，没问题。 其实都是跟这条裙子配套的，然后这种呢一般从头到脚一套叫 full set， 就指你从头到脚都是装扮的都是一套。 就是 full set 是指的 是英文吗？这 full set 是的， 嗯， 是一整套，对，就是指搭全套。 小美你要说话你也得离近一点啊。 我们这儿 然后 太多了。 对，我觉得好像推销购物广告。 不会不会，咱们这儿没有价格，它怎么能叫推销购物呢？ 好，瞧一瞧，看一看了 啊！不是不是， 师傅再来。 这都不是，这都不是。购物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一有电话，二有价格呀。要不然咱怎么能购物呢？ 这个怎么说来着？零元四五六七，400叉叉叉叉叉叉叉。 好。 然后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一条是一条背带。 背带。啊，背带裤是吧？ 不是 背带裙。 背带裙。 啊。 然后哎。 不是这个在这些东西在直男看来太难分辨了，这是什么？ 然后这条的名字是 AP 小白云，然后是条紫云，我很喜欢的一个颜色。 是是，颜色很好看。 这个形式会很比较稍微独特一点，我感觉。 是的，然后比较狗短，就是比较短。如果说是天空竖穿的话，就会就会。 哎，小美，小美。小美， 我们天空树也是有尊严的，谢谢。 就会露出性感的， 是 啊。 哎，萌萌， 好， 因为太短了啊。 好， 萌萌，你说穿咱洛丽塔文化是不是对身高得有个限制啊？因为我看小美不知道为什么穿这身衣服，感觉有点稍微有点怪怪的。 其实没有啊，我觉得很可爱呀。 啊，没有没有没有，怪怪，特别好，你知道吗？刚才是水友说怪怪的，我只能转达一下。 听见了？ 你看这水友，你都说了什么？真是 听见了。 继续啊。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像罗裙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身线，然后有些裙子就是长款的它会适合天空树，天空树穿起来特别优雅，然后像我这种霍比特人穿着就那里怪怪的。 哎，天空树适合小美啊。 对对对， 就天空树是指的比较高的， 个子比较高的 小 姐姐。对，然后霍比特就是指这种 哎，别让自嘲啊。 好，继续给大家介绍。 好，咱们还大概能介绍一件啊，咱们还有个50秒。 那就介绍这一件吧。那我带这么多衣服过来， 哇塞！ 哦， 对，还有下半场，咱们购物时间还在继续啊，大家不要走开，不要走开啊。 然后这条裙子呢是 baby 的妖精之森，吊牌还没有剪，没有穿过。 哇！ 然后这条裙，这条裙子跟那个 baby 的秘密花园还有湖泊并称为风景画三姐妹。称之为这个的原因也是有的，因为它的饼图像油画一样特别的精致，然后是个风景。 具体这个就是饼图上面有什么玄机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下半场聊？ 哎，没错，你这个左上角看表看得非常好啊。咱们说实话，您正在收听的是什么呢？收听家里有几个花钱的女人这个频道啊，不是啊，就是漫游嗨翻天。我们下半场继续回来跟大家接着聊今天我们讲到的洛丽塔文化。不要拜拜啊，不要走开， 不要走开哦。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今天的节目是什么呢？各位男同胞，你可要千万看好了啊！咱们平常节俭真是有根据的，咱们今天就看看这个家里如果有个女人啊，这个前世我跟你说，哎，太伤心了。来吧，小美。 二是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我这样是不是特别有歌手的范儿啊？ 特别，你知道 Rocking Roll， 你一定要当一把天后的， 就是那个叫什么 Mantle Baby Mantle 是 啊，反正怎么说怎么对了，就是 好。然后我们今天做个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我旁边这位漂亮的萌妹子，她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严默默，欢迎默默。Hello， 大家好，我是严默默。 然后我们刚才这个洛丽塔文化大科普课堂才进行了一半是吧？然后那个刚才默默就很着急说：“那我带了很多衣服。”我说：“没关系，我们下面还可以接着聊。”所以我们 go， 好 go， 继续来默默啊。等会儿默默，你现在说还听不见，你先拿着过去啊，对。啊， 这个 可以可以，你可以把它摘下来。等会儿我先关一下啊，噪音有点大，你先摘下来，对。好啊，大家可以上我们的这个视频网站啊，好，你说萌萌。 后、是的。 嗨，大家好。 然后刚才给大家、 你声音还可以这样是吧？我觉得这样介绍很精彩 啊。是的吗？他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件啊，是。 不要整。这件呢叫做妖精之森，然后呢，它上面的饼图有用树。好，有用树木做成的小鹿和兔子的这个造型，然后有很多的鲜花，花丛中还有长着翅膀的小精灵，然后远处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美轮美奂的城堡，然后这条裙子包括它的细节有金丝线啊之类的，也是非常的华丽。 没错，而且你看每套洛丽塔裙子，从一个直男的角度去看啊，其实每一套洛丽塔裙子下边都有一些这个水印啊，这些图案非常美。 叫做饼图 啊、饼图啊。 就是对散饼的 饼，散饼是一种化妆品是吧，小美？今天我可算 啊啊，雨伞的柄啊。 对。 哎呀，我还以为我长知识了呢啊。 对，这是一个舶来词。 啊。 嗯。JSK。 嗯。 那么这件是 OP， 这一件就是啊，这个不不一炸个。这一件就是 JSK 了，然后之前上一次上上次来节目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小裙子， 嗯， 它是 AP 的 MT， 然后它是花瓣领，因为它的领口的形状是花瓣状的， 哦， 嗯，然后也是非常甜的一条裙子，有个亮点就是这种它里面有自带撑，所以就可以不需要穿撑也会比较蓬，嗯，是的。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一条，因为感觉配色特别的糖果。 哇，这里外好几层啊，这个。 是呀。 嗯，这可能这真有点像那会儿的宫廷啊，欧洲那会儿的宫廷装啊，里外里很多层这种。 其实刚才那件还不是特别像的。 嗯。 这种呢，就是这种风格就 classics 是比较还原，比较的元素会套用那种是七十八世纪的复古的风格比较多的。 嗯。 然后呢，这条是国牌，刚才介绍的是日牌，但是这一条是 咱们自主生产。嗯。 是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小披肩，小坎。然后嗯，这条裙子的话我也是特别的喜欢，香槟色，然后非常的华丽吧，虽然我没有穿过，吊牌还没有拆， 也没有穿过， 我没有穿过，因为夏天嘛，太热了。 哎，好多人说喜欢这件儿，哎， 是吗？ 对，好多人说喜欢这件儿啊。 然后刚才给大家展示的 Burnett 也就是跟这件是一套的，好像反了是的， 这是 对这样的，然后有个披肩， 哦， 就 很优雅，这个很有气质啊。 对，虽然是国牌，但是质量也非常的好， 没错， 就是大家也可以信赖我们的国牌呢。 是，嗯，小美，有人说你像一个，没事没事，有人说小美美， 我在这么努力的，就是来当一个帮助推销的推销员。 对呀，啊，你们居然还这么说小美，不 只有九九八，只有九九八，观众们看过来。 好好，没事，继续啊。 嗯，然后把它放在这儿吧。 好嘞。 刚才就是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就是洛丽塔的这种服装嘛，然后也给大家科普了一些词，给大家复习一下哈。有袖叫做 OP， 没有袖叫做 JSK， 然后头上戴的那个蝴蝶结的发卡叫做 KC， 然后如果说从头到脚都是一整套的话叫做 full set， 然后如果说像我就是经常不戴这个头饰的话，就是头上什么都没有的话，就叫做秃头， 嗯， 啊，也其实你刚刚也会提到这个是什么深线， 啊， 深线就是尺码的意思嘛。 嗯 嗯，然后包括我看到就是经常会有说受助，受助是什么意思？ 受助其实就是很多像， 哎，有点听不见，默默，你离麦对。 受助其实就是很多像我们现在不管是国牌也好，日牌也好，它的那个裙子出完了一批以后，然后如果非常受欢迎的话，可能会就是开放一个预约量，就是在受助期间呢，想要这条裙子的人都可以去拍一个定金或者是之类的东西，这样的话呢，在尾款的话就可以，工厂那边或者说店家就可以知道这批裙子怎么个数量啊之类的， 嗯， 是要受助。 大家放心啊，大家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说为什么现在咱们这个视频直播变成这样了，大家咱们其实这个是两个区啊，这块是一个表演区啊， 是的，嗯， 然后我这块是一个可能这主控区， 嗯， 哦，但是我们有一天迟早有一天会汇合的，嗯 嗯，是。然后我记得就上次摸摸穿的那个小裙子，你说它是一个小萌款 啊， 嗯，好像萌款也是一个在裸妆界专有的一个词，是不是？就什么裸萌款啊，神款，好像会有这样说吧， 嗯。 因为就是就是有一些小众圈子，很多东西都是会有比较， 嗯，专有的名词， 不是，就是比较的难以求到的东西， 啊， 或者很受欢迎的东西就是萌款，比如说像口红也有啊，有一些比较热的口红色号买不到，就也是萌款， 哦， 然后像小裙子里面比较受欢迎好看然后又买不到的裙子就是小萌款神款之类的。 那今天猫猫就是带了这么多裙子，有没有上面的饼比较有故事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有故事的，其实有故事的大概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是 Secret Honey 的，算是青罗吧。然后 什么叫青罗呀？就是不是那么华丽，不是那么繁复的，叫做青罗吗？ 就是它的洛丽塔元素会比较的少。然后这一条的话呢，它是和迪士尼合作的，然后名字叫做小熊维尼。 他的故事就是是去年还是前年，迪士尼出了一个小熊维尼什么寻找地图的这么一个动画，然后完了以后呢就出了这个合作款，然后它的饼图呢是一张很大的地图，大概是讲了维尼还有他的朋友们在这张地图上的一些冒险啊之类的。然后 确实好像 对， 然后它的领口呢是饼干，一个算是姜黄色或者说蜜糖色的一个饼干，旁边还点缀有巧克力的这个饼边，看着非常的可口诱人之类的。然后其实像我的话，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那条裙子过来，有一条裙子叫做诸神黄昏，是 baby 家的，它的故事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的裙子上描绘了诸神黄昏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裙子的中央有一棵很大的那个世界树，然后也是特别有感觉， 也是有故事的这种感觉啊。 是，然后像我身上的这一条灰姑娘的话呢，大家看饼图就可以看到上面有画灰姑娘从这个就是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起，灰姑娘从这个阶梯上匆匆离去的这么一个片段。 就很有故事感的一条小裙子。那摸摸你在挑选裙的时候有自己特别喜欢偏爱的那种风格吗？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好像我们这个洛丽塔着装还分为几种风格，比如说 sweet 就是甜美， 对， sweet 是甜美，然后搞死就是哥特那个暗黑类的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 classics 就复古优雅，比较偏向于比较复古的那种感觉。 那你会有自己比较偏爱的那种款式或类型吗？ 我的话其实现在比较喜欢 sweet， 就平时穿的都是比较甜一点的 甜美风是吧， 然后颜色比较明亮啊之类的为主。 是， 哎，我倒挺期待，就是摸摸，大家看就是特别罗嘛，看起来就特别罗，是不是？我特别期待，就是摸摸要什么时候可以穿那种搞死系 的嘛， 就可以穿那种哥特系是什么样子？ 这个还真没有尝试过。 但其实我今天穿的这个，虽然没有穿裙撑，就是穿不出它的美貌，但是就是这也算是甜系的一款小裙子嘛。 是的，它是甜系的。 哎，小美，这是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这也是我今天第一次穿，就今天刚刚把吊牌剪掉了。 哦，真的啊？ 大概， 啊，最近才入手啊？ 反正近一个月之前。对，就是当时就很尴尬，我就特别怕没有剪刀，你知道吗？我怕，我说我可能要带着吊牌来上节目，最后还是找到了一把剪刀，把吊牌赶紧剪掉。 上节目真的就成推销了。 对， 可以试穿款，是不是？ 对。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一条是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名词呢，就是切替，然后这条对切替就是上身是纯色的，然后下身呢就纯色和印花来做一个搭配，就叫做切替。 这个感觉好像是棉质的吗？感觉手感好像不错。 对，是棉质的，上面是棉质的，下面的话 这好像也是偏日常的那种款吧。 对，这条裙子比较偏日常，然后下面的这条裙子的名字叫做星降，烫金星降，然后那个裙子上有点缀一些小星星，还挺有那个什么星星降落啊，在夜空中降落的感觉。 哎，那你是怎么记住每一条裙子的名字，以及每一条裙子它那个图案是什么故事？ 这个都 有刻意去研究吗？ 其实还真没有，就是我想要买一条裙子的时候看一眼我就记住了。 猫猫其实就是想说它的记性好。 没有，其实 对，这个就是神来感啊。 对，有些东西是记不住的，比如像单词背一天都记不下来五个，但是裙子的话一眼就记住了。 就是你看，对， 这也算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就是技能。 对，面对自己喜爱的东西是吧。 好，那就是这就是我们摸摸的几分之一藏货呀。 这个大概是四分之一的样子。 哇， 天哪，真的，那春夏秋冬的是不是冬款还都在家里躺着呢？ 大衣什么的是在家里，但是其实我穿冬款一般都是里面搭一个衬衫，然后呢外面穿一条 JSK， 然后再披件大衣出门。 那会冷吗？说实话， 室内不冷，因为有暖气啊。 室外其实很痛苦吧？ 室外的话披着大衣还好。 对于女生来说冬天都是感觉不到寒冷的，这一点我们达成了完美的共识。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摸摸的分享，然后我和摸摸也要回去就坐了。所以壳，把你这个 来吧。 老大的位置让出来。 好，来，快来， 慢游我照的，懂？ 嗯，好好。现在两个花钱的女人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啊，你说这个，哎，身为男人就是有时候得包容。 不知道刚才大家看这个我们这么多的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过瘾呢？哎，等会儿我先把这个显示器掰过来哈。 你先把你照的这个显示器给弄过来。对，好好好好，嗯。 不知道刚才看的开不开心呢？如果大家看的开心的话，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哈飞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广告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嗯 嗯。然后刚刚跟就是摸摸聊了聊，就是我们分析了裙子的风格，然后各种名词什么意思啊，包括摸摸也分享自己的一些啊 心得是吗？ 对，一些这个看家宝贝，有没有就是没有舍得拿过来分享的特别好的裙子？ 珍藏版，他那意思就是说动一下都会觉得哎呀太心疼了这东西。 其实还好吧，就是有几条裙子不拿，是因为一个是像雪球，我很喜欢那条裙子，不拿来是因为我觉得，太重了，因为它上面有毛领，然后就重量会比较的比其他裙子要重一点。还有一些裙子是实在是塞不下了，然后今天你小美有看到我就是带着大包小包来，然后真的是塞不下了，就带一部分。 是是是， 嗯，但是一部分已经很震撼到我了，就是可是你从男生的角度来发表一下此刻的感想吧。 嗯，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会偶尔收藏一些，就是我不知道叫不叫洛丽塔的这种东西啊。 啊， 你知道就是偶尔自己私藏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叫不叫。 我看看，哎，那你可以让摸摸看看，你这应该不叫吧？你这应该叫就是男生的那个西服吧。 对吧，就是很花哨的一些这个 就是男生款的。 我可以给你推荐就是有男款的那种，像 BOSS 啊之类的，他们是比较偏西式的那种复古的，像有点偏燕尾服的那种制服，男生的制服非常的好看， 而且好多小姐姐喜欢穿成男生的那种， 对， 就有点机车朋克的那种感觉， 是的，非常的好看， 很有个性啊， 像个小伯爵， 对， 小少爷， 是的， 那种感觉的。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提到好多喜欢洛丽塔文化的小姐姐小妹妹，她们经常会参加一个叫做茶会的这种聚会， 是的。 那这个大家在茶会上都会做些什么呢？摸摸有没有参加过茶会？ 我参加过茶会，一般来说茶会的话就是看走秀，有一些知名模特，比如像青木美沙子、翠翠他们的走秀，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其他原创的品牌会选择在茶会上进行一个服装展示的走秀，然后很多罗娘就在那边一边看着一边想着，买哪件买哪件呢？ 所以茶会其实不是喝茶的是吗？ 其实喝茶的。其实对我来说，茶会的重点来说就是吃，会有一些甜点啊，或者自助餐啊、西餐之类的东西，然后完了以后呢，会有一些小活动啊，比如说，玩一些小游戏，然后裙子的抽奖，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摄影角的拍摄之类的。 那一般来说都是由爱好者来自发组织的吧，这种茶会。 应该是的吧。 那参加茶会的话，是不是能看到各种各样，就是大家是不是会把自己的看家小裙子拿出来？ 对，我在茶会上有时候会见到那种，比如像之前见到了红小区，然后中村十字，都是之前的神款，买不起的那种。然后但是很意料的是，看完以后就拔草了，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终于看到了，所以满足了自己心里小小的心愿，是不是？ 对，可能是的。 就刚才提到，就是像我们罗庄分为就国牌和日牌，就国牌可能相对来说就是物美价廉一些，但是日牌的话就好像就大家日牌好像是不分尺码的，是不是？ 对，日牌都是均，基本上都是均码的，大部分是均码的。 对，也有这个日牌嘛，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叫做花嫁款和茶会款的那个裙子就会价格非常的高，但是也 对 非常的华丽， 很高。 我看看，我好像今天准备了几个，像这一款是不是就是茶会？ 这款看不见， 你给他把屏幕对稍微转过去一点， 我摸摸可不可以看到？反正就是非常， 这样应该差不多吧。 它应该好像是一个茶会款的小裙子， 这个 是 baby 什么什么。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的，因为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那包括我看看，这个也好像就是算不算小花架？不知道， 这个主要是我看不太清楚，应该算花架吧。 那包括这个青木美沙子穿的这一件，就是走秀款的，这应该算是。 是的， 这都是属于几款非常非常华丽的裸裙了，然后价格可能也都在。 你看这个背景都挺华丽的，它照相这个背景。 是的。哎，其实要裸妆拍摄，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吗？ 裸妆拍摄还好吧，我觉得。 就在草地里也一样，是吧？他们反而一样嘛。 对，其实拍摄不重要，主要是看谁。 衣服重要。 也不是啦，主要是。其实我都觉得都还好，有一些我曾经看过穿着很可爱的裙子站在摩托车上拍照的姑娘，有那种暴走萝莉的感觉，特别好看， 有个性，这种反差， 对对对对， 要的就是那种碰撞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两种文化碰撞的感觉。 对， 那像摸摸的这张照片，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拍的？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少女心。 对呀、啊， 这张照片是我嫂子给我拍的，在那个长楹天街。 哇， 就是 在商场里面拍的吗？ 对，长楹天街是我们那边一个商场，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主题走廊， 长天街也是我们那边那个商场。 哎，是吗？ 我知道那个走廊就是连接它东和西的那个中间那一层，然后偶尔会办很多展览，过年的时候会卖一些这个什么年画贴 的 那些。 我找到了特别有意思的图，是默默的衣橱 啊。 什么你确定吗？你确定吗？ 没事，默默之前我们也有略有观赏， 主要是我衣橱太丑了。 别来来来， 3、2、1 走。 看见没，满满当当全是小 钱，太扎心了。 你看女生眼里看到的全是小裙子，然后男生眼里看到全是钱。 摸摸的一个柜子能买我这某 M 一个季度的短袖。 哎， 这是我们家猫，有没有看到一只尾巴？ 猫猫乱入了。 看来猫猫钻柜子这个是各家猫的习性。 我们家猫特别喜欢钻我的裙子。 一样。 哎，那是就是是这个猫猫是小姐姐还是小哥哥啊？ 小姐姐， 小姐姐，果然看喜欢裙子的都往裙子兜里钻。 是的， 小姐姐。默默的一出，哎，我要努力挣钱，努力攒钱，下楼。 别，小美，你这个衣橱里有什么？我跟你说，那可就真不是，哎呀，一般人能比的。 但是罗裙还真的是没有几件，哎，本来说今天穿一次吧，结果就 这不穿了吗？ 出门忘了穿裙撑了。 啊、哦，就是说底下有点 儿，对， 但是你要穿了裙撑不好做吧？ 就是好像不穿裙撑感觉有点显，对，显孕也是一个，就是 因为你这一条算是高腰款，就是高 会显胖， 高腰款是吧？ 对，高腰款的有时候会 显确实这腰都快系脖子上了，这。 但是高腰款就会特别可爱，因为有那种。 蓬蓬的感觉啊、 对对对，就是其实在圈里有个称呼叫做幼稚园风，就是感觉特别可爱、 哎，我为什么能这么领会这个精神呢？难道我 也 有一点裸妆的潜力吗？ 我可以拉你入坑，也许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罗汉。 不行，我这个荷包入不了坑。 我差点忘了你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我什么都能入坑，就是荷包入不了坑啊。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要考摸摸，也不是考摸摸，请教摸摸一个问题哈。 请教一下， 就经常大家会说呲儿， 呲儿， 是什么意思？ 相声词吗？ 呲儿， 不 是，其实我一般都是念呲的。然后就是说穿着一身可能有些人的尺度会比较的高，然后穿着像我这种比较甜的裙子出去可能会比较不好意思，就是我穿的比较刺，不好意思混入地球人当中的那种。 就是穿的比较的华丽，或者说比较就是显眼一点， 对， 惹人注目一些， 是的， 叫做刺。 对，有些姑娘她的尺度会比较的高，就会比较害羞。像我的话，我尺度已经是脸皮已经比城墙还厚了。然后我穿衣服出去，基本上也不太会去在意说别人异样的眼光啊之类的。 没关系，因为我也经常穿一些。 你会有听到别人就是评论你吗？ 大家其实都很宽容，他们都觉得哎好好看啊这种，然后会想。你是 为什么要 有点像小公主啊那种穿的衣服， 是 永远都是小公主。 是的是的，然后基本上如果说我自己平时穿裙子出去的话，去一些公共场合，我会选择穿那种日常的撑，或者不会选择这么暴力的撑，因为太蓬的话可能会有影响到别人， 妨碍正常生活。 对对对， 就是占据的空间比较大。 是的， 对 对。 好的，非常感谢默默， 是非常感谢默默， 这么多关于洛丽塔文化的一系列小知识哈。最后一点时间，想问默默下一步有没有什么个人的规划呀？比如说 有什么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或者想买一条什么样的小裙子，或者是想学一个什么样的新技能？ 嗯，其实作品是有的，然后呢，但是现在处于保密阶段，还不能说。但是到时候大家知道的话，一定会然后最近呢，我们工作室也是出了《新游记》，是时隔多少年来着？六年还是多少年以后，《新游记》又重新的重出江湖啦！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哇， 好的，请大家多多关注，然后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就是每一位配音演员都是非常非常敬业和努力的配音演员，他们有非常非常多受大家这个关注和喜爱的作品，然后我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再次感谢我们的摸摸做客直播间，谢谢，辛苦啦， 谢谢， 辛苦 谢谢大家。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然后大家可以每天都锁定收听收看。 没错，然后呢你要觉得开心就佩戴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这个粉丝勋章嗨森，另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就是567556693，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加入跟我们显卡，因为我和小美都在群里。那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青春联盟了，然后对，也没什么太可预告的，没有什么太可预告的。 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以后就是这个直播的时间会有一点点调整，然后从这周日， 对，没错，咱们是这周。 就是、 你来吧， 就是总体来说呢，就是我们之前周六周日没有直播嘛，以后我们周六周日要就是改成直播了。刚刚突然看到成片的弹幕飘过， 是是是， 然后就分了一下心啊。就我们以后赶到改成周六周日直播，然后录播的时间改成了周二和周三。 大家可以 就 大 家可以 调整你自己的这个 相告一下， 对， 好不好， 看的作息啊， 对， 也欢迎大家在群里跟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每一期的节目， 因为我们很多就是收看节目的小伙伴都是这个学生党， 没错， 工作党是不是？然后大家可能周六周日更加有时间一些，然后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周六周日以后就改成直播了。然后这周日呢的选题呢，能不能给大家预告一下？ 这周日会有非常漂亮的两位美女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你知道，因为。哎呀，这个游戏跟美女就是必不可分的两个元素嘛，具体的大家可以看周日的直播啊。 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我是小美。 我是许可，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后见喽，拜拜。 明天见， 拜拜，谢谢摸摸。 谢谢摸摸， 拜拜。 拜拜。